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世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啊。伴随着一首小诗，来自白居易的啊，一首消暑的小诗，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今天我们说什么呢？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说一说过去消暑的办法。刚才还跟咱们选题策划人张欣说啊，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呀做得有点晚了啊，这个前两天特别热的时候啊，伏天里边做我们这期节目特别特别的应时应景。这两天呢，一进到这个八月中旬，感觉到北京真是哈秋风阵阵啊，秋意袭来。这几天是日射很足，但是没有那么的热了哈。尤其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夏暑一退去，小风一刮，特别特别的舒服啊。 对，其实我就今天呢，我是特别热的时候策划的，结果到能排上播呢，就是天就凉了。 好吧。 然后我就觉得呢，还是不算太牵强吧，因为现在还在伏天里边，明天才出伏。 而且啊，我们说啊，不仅仅跟大家成熟纳凉，这期节目我们说的还是啊，这个过去在老北京那没有电冰箱的时候，是吧？也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的时候，大家怎么样的来消暑啊？怎就会用到这个冰箱啊？这就是古时的冰箱，那古时冰箱都不插电，所以今天我们是一期不插电的节目。人家有不插电的音乐会，对吧？ 是、啊。 我们今天是一期不插电的文化节目。好，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传统文化联盟公众号的专职作者张慧慧，欢迎慧慧，你好。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慧慧是第一次到广播节目啊，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见面哈。慧慧呢，这个今天加入到我们这个聊天的阵容当中，主要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过去老北京啊怎么样使用冰，对吧？这个首先说到夏天，我们现在这个一说吃冷饮，这随处都是啊，到处都可见，对吧？但是在那过去古代，那是人们是没有办法去制这个冰的，是吧？那么说是这个人类第一次有这个第一台人工制冷的家用冰箱是1879年造出来的，然后这个第一台用电动机带动压缩机工作的冰箱是1923年发明的，是吧？这个历史的话是相当的，我们说相当近了。这是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才有这个电冰箱这种产物啊。那可是说人类用冰的这个历史其实很久远的，是吧？说这个追溯到我们在战国时期，咱们这个叫上古先民们已经就开始使用冰了，用冰来成熟纳凉，最重要还有对肉质保鲜，那时候也用冰，是吧？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用冰的历史。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今天呢，同样还是有我们的互动的这个小环节啊，我们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欢迎大家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您答对了呢，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那张欣先把我们的问题出来，好吧？ 好。故宫中有一处冰窖餐厅，就是以前的皇宫里的冰窖改造而成的。那这个冰窖餐厅在故宫中的位置是在哪里？ 嗯，有选项吗？ 对，选项 A 是慈宁宫附近， B 是隆宗门以北， C 是冷宫附近。 嘿，要我就选这冷宫。啊哈，说你一定这个很凉快，因为要把你打入冷宫了。 对， 这很有意思， 别误导别人啊。 好，三个选项啊，冰窖餐厅是在哪个地方？嗯，北京微广播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意见啊。好吧，那今天这个先跟慧慧聊聊吧，这个说说咱北京的这个冰窖的历史。好吧，反正据我所知好像有一个胡同的名字就跟这个冰窖有关，是吧？叫什么胡同来着？叫冰窖胡同还是叫 冰窖口胡同？ 冰窖口胡同啊。这个胡同在哪儿啊？ 嗯，我就是前一阵儿其实策划这选题的时候，我就正好那一段时间住在北边。 嗯， 那个每天坐公交车都会去积水潭地铁坐，中间坐公交车会经过冰窖口胡同。 嗯， 是在德胜门外。 哦， 嗯，但是现在那里已经没有冰窖了，是吧，慧慧？ 对。 嗯，那这个地方的得名，咱先说这胡同的得名是什么时候呢？是清朝吗？这个冰窖口胡同 啊，是 啊， 嗯， 应该是，那是为什么它就是应该这个里边是制冰吧？是这样吗？ 这个地方它就是等于，其实很多的这种老的冰窖，它都是挨着，比如说护城河， 嗯， 大家看积水潭地铁旁边不是就有护城河嘛， 嗯， 或者挨着像北海啊、太液池这样的地方， 嗯 嗯， 看到的是这个材料上说呢，说这个地方原来有是清代的。内宫兼冰窖而得名啊，就是说在这儿来这个内宫，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应该是监督吧，是这个意思吧？啊，那监督在这制冰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慧慧给我们讲讲吧，这个冰窖的一个历史的来由，什么时候开始有冰呢？哪些这个书籍上典籍上是有记载的呢？嗯 嗯，冰窖最早就可以追溯到那个周成王的时代，当时就有那个记载说，《事务元会》里面有记载说，周成王命伶人掌冰，岁十二月，敕令斩冰纳于灵阴，灵阴者今之冰窖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也，藏冰之至十此。就是说，周代的时候有伶人这个专职，专门就是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的事务的。 嗯， 然后藏冰的那个冰室就叫做灵阴，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现在所说的冰窖 啊。 然后 灵阴啊，这两个字哈，就是两点水那个灵呗，是吧？ 冰灵的灵， 对对对， 冰灵的灵啊，阴就是阴阳的阴啊。 对， 就这个名字起的好好文雅呀，啊， 是 灵阴啊。然后管这事儿的人叫灵人啊，很有意思啊。那就是这个地儿就是后来的冰窖哈。哎，我就是很想这个请教你一下，周代就有了，我的天哪，这是好早啊，是吧？刚才说这个说战国人们普遍用冰了，在，战国之前是吧，春秋之前，周成王那时候就用冰。可是那时候这个冰它怎么取呢？或者说它取好像还容易一些吧，那时候石头都能弄坏，对吧？弄成，那它怎么储存呢？啊， 对，当时储存在那个冰窖里面，就是也是比较简陋吧，就是类似于那种土窖，比较就是挖的那种土坑在地下的那种，然后当时的建筑构造也已经比较科学了，就可以把冰一直保存到第二年的夏天。 哦， 嗯， 那还是很厉害哈，就是放在这个土窖里面哈。哦，那这个冰那至少它不能沾嘴巴了，是吧？ 你就说脏了是吧？ 嗯， 冰窖里面的冰， 嗯， 那慧慧怎么看？ 嗯， 不会吧？ 那个冰是用来冰镇东西的。 对，那它是用来做什么用呢？就是据你所知，在就是比较早的时候， 比较早的时候，主要就是那个食品的保鲜啊，就肉类保鲜或蔬菜保鲜这一类的。 嗯， 对， 嗯，那就是最早的冰窖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周成王的这个时代哈，而且有这个专门的典籍来记载，这个是肯定是错不了了哈。那我们说这个北京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冰窖了，有冰窖的遗址了。那北京城当中出现冰窖比较早的，那应该是你看我们元就建立了是吧？元朝有对冰窖的记载吗？ 元朝吗？ 嗯， 元朝比较少，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就比较多了。 哦，那你跟我们说明朝的这个记载，还有使用。 就是明朝的时候，当时就已经记载了我们京城里面有 有几处冰窖，而且宫廷就已经用的比较多了。 嗯， 对。然后我们现在所知的那个雪池冰窖，当时就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载了，就是朱棣迁到那个迁到北京定都北京的时候，然后当时就建了那个礼冰窖。对，那个就是现在后来所说的那个雪池冰窖。 哦，这就是雪池冰窖啊。还有其他的冰窖吗？在明代的时候。 没有了。 就没有了哈。那说这个是比较有名的哈。那么清代呢？清代应该就是比较多了吧。 对，清代的记载也比较多，也比较详细了。然后我们常见的那个，就是在乾隆年间就有记载说，当时就是京城有十八座冰窖，十八座官窖吧，然后包括紫禁城内窖五，然后景山西门外窖六，德胜门外窖三，然后德胜门外还有两个土窖，然后正阳门外也有两个土窖，这是所有的，总共是十八座。 哦，十八座这个冰窖啊。 对， 你刚才说了这个，你提到一词儿哈，就是说这是官家用的哈，官窖是吧？ 对。 那也就是说，那过去这个冰窖那都得给，至少得给当官的用呗，老百姓是用不了的呗。 嗯，差不多吧。 哦， 是皇家御用。 皇家御用啊。 对。 清朝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上面说是有官窖，还有什么府窖，这是怎么分的呢？府窖是什么意思呢？ 府窖就是那个王府建立，就专门为王府建立的。 哦， 对， 这给王爷们用的。 对， 哦， 但是这个王爷也不是说随便一个王爷就能用，必须得是铁帽子王，而且经过皇帝批准了，他才能自己在自己府里建那个冰窖。 哦，是这样哈。 对。 哎，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啊，你要按理来说呢，这个建这个冰窖，我有钱是吧，我有地儿，我就可以建呗是吧，从这个技术上来讲，咱那么早就有了是吧，估计也不是什么难的事儿。那是不是这个建立冰窖也是一某种身份的象征呢？ 那是的。 会不会有这种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含义呢？啊，我是在猜想。 有的。其实就是就是我们现在所建的一些官窖嘛，就是主要是官窖给皇帝御用的，它上面那个瓦就是那种黄色的瓦，但如果是给官府就是普通用的，就是黑色的瓦。对。 对，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 哦，对，今天我们的这个文章已经发出来了哈。 对， 这上面是有图片是吧？ 是，那个就是张慧慧写的文章。 嗯， 里边有图片，就是有那个拍的雪池胡同的那个图片。 嗯， 雪池冰窖，然后它那个虽然已经很破旧了，但是你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那个黄色的琉璃瓦。 对，那是改造之前的，然后改造之后现在是青色的瓦。 已经改造过了。 对对对。但是那个另外一个就离它附近不远的还有一个公检胡同，里面公检五巷里面有一个公检冰窖，然后它这个现在还把它也改造了，然后它现在还保留着那个黄色的瓦。对， 我今天就去了这个公检冰窖去看了一下，因为现在就是北京现存的冰窖是有三处是吧。一处是在故宫里面，一处是在刚我们提到的雪池胡同。它应该是在北海公园里面现在。 对 对。另外一处呢就是在公检胡同，安定门附近吧。那个胡同叫就是公检胡同的五巷五号。它等于现在这三处冰窖除了北海里面的这个是大家进不去的，那两处都已经是餐厅了。我就去感受了一下。这个在公检胡同里面，它原来是几座冰窖那儿？ 六座。 现在还保留着两座是吧？ 对，那个雪池胡同原来是六座，然后雪池胡同现在就变成两座了。公检冰窖那里就它还是两座，就是那样的。对。 那今天张欣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偶遇哈。从那胡同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这是一个导游啊，在这儿给大家给一些游客来讲解这个冰窖啊，很有意思啊，说北京的事儿，不是北京口音啊， 对， 凑合听啊，我也没听出来这是哪儿的口音，不过听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应该是南方的我感觉 是吧。啊，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里边还有非常动听的故事啊，我们来听一听张欣是妙手偶得之的一段导游解说， 对， 来说北京冰窖的。 在这皇家冰窖举办，就是当年皇宫里面的大冰箱，在里面给故宫皇帝皇后储存食物的地方。怎么储存呀？在那房子里面挖了两个九米多深的窖，长宽20多米，冬天呢从后海啊专门有制冰的工人把那冰啊切成块运进在这底下，排成排定成型，中间摆放着食物。到了中午或晚上啊，皇帝皇后需要进山的时候呢，宫里派太监来取。从哪里走啊？不能走地面了。当年呢，兵荒马乱，穷了很多，怕不能抢，不能急，怎么送进去呢？因为这里面储存的是外国给大清朝进贡的稀有珍贵的食物，怎么送进去呢？里面有一条地下水道通往故宫的御膳房，从地下运进去。但是呢，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这里面窖口给堵住了。为什么要堵窖口堵住呢？他怕别人进去盗窃，故宫里面很多文物啊都在地下，不可以让随便人进去的啊。当时解放了以后，被一个老板给承包了。是谁承包的呢？以前这个老板的祖上啊，就在故宫里面那个御厨。而且你看那门的结构，上面是四个门呢，看见没有啊？ 对， 这个门的结构有门当有户，没有对。这是什么行业？这是当年王爷汇集的地方，不是王爷私人住宅。王爷为什么在那里汇集呢？汇集呢？这是一条中轴线，每天早起文武百官到宫里上朝吧，当。皇帝有什么难题，有什么指令呢？文武百官当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呢，退朝了以后的，当年在里面是个茶艺馆，王爷在里面喝茶呀，商量为朝廷为皇帝分忧啊。这是王爷汇集的地方，不是王爷私人住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妙手偶得之的哈，张军偶然听到的这个导游的解说很有意思哈。他说这个运冰的时候不是在地上运哈，是在地下面专门有通道啊。 是。 这个我觉得理解起来很容易，因为地下面的温度低嘛，是吧？你到上面夏天的话，那容易就这个冰就化了，是吧？啊、那问一下吧，问一下慧慧，这个他说的是正确的吗？是对的吗？ 是，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他就是因为运冰是还是要分那个砖窖和土窖嘛，就是砖窖的话，它建造的时候就会有专门建造好的那些就是运冰的通道，还有它那个器具。 那么那土窖呢？土窖跟它有时候有何不同呢？ 土窖首先它比较简， 就是从运输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运输这方面的话，应该就是主要还是简陋一点，没有它那个，因为没有那个系统的工具嘛，它主要还是靠人力运嘛。 你说 我看了，就是说以前的人就是不是这个比如说皇家的皇室贵族或者是大臣，他们不是有冰票吗？到夏天的时候就用这个冰票去领冰。但是呢，民间你要有钱的话，你也可以在一些商业的那种窖里面去买。买冰的话是怎么拿走呢？它是绑在一个棍儿上，然后拖着这个棍儿走，这样呢，那个冰离地面也不是很近，不会脏，而且那个也不是用手捧着那么容易化掉。 这个你看这个办法想的多好，我觉得啊，虽然好像没有这个比较现代化的我们说这种设备哈，但是人家就是特有招是吧？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够给你保持它的这个清洁度啊，然后保持它运输的方便是吧？ 是我其实还想过，就是我其实跟你的那个疑问是一样的，我觉得你看这冰放在冰窖里面，它肯定也有一个慢慢融化的那么一个过程吧。所以我看慧慧那个文章里面还写到，就是说它旁边会有一个井，是吧？ 对，就是那个冰窖门口，就冰窖外嘛，它有一个井，然后那个井可以跟那个冰窖内是相通的。然后 这井是干嘛用的呢？ 它的那个井比那个窖要低一些， 对， 所以 窖里面融化的水就可以流到井里去。 哦，流到井，流到井中，其实它就是这个水，它是有地方去了，是这么一个排水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 对。 嘿，你看人想的多周到哈。哎，那你刚才说这个土窖，还有这个后来我们说有这个砖的，是吧？这砖窖大概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最早不都是用土的吗？直接用土就那么储存了。 就是明代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是砖窖了，但是一般砖窖就只有官窖里面皇家御用的，就才是砖窖。 那就看来这个砖窖可能还是得费点劲儿去修，是吧？ 对，我今天就是在那个公检冰窖里面就看到它是一个像窑洞一样的那么一个两个窖，等于你要进去，你是下到里面去吗？下到里面去以后，它大概高有7米多。 哇，这么高呢？ 对， 然 后呢，它在房间的两侧都是，修的那种像桥洞一样，那应该是叫券吧？那样的，用砖垒起来的，就一个一个的并排着，然后里边它有门儿，里边就是冰镇的酒啊、蔬菜啊、水果啊。那应该也是古代就是这样的吧？ 对，对。 好，那我们上半段时间有限，张鑫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好吧？ 这个故宫里面的冰窖餐厅就是在慈宁宫附近 啊，不是在冷宫附近啊，哪儿冷他在哪儿建，不是啊？ 对， 慈宁宫附近现在就有一个冰窖餐厅。那这个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处冰窖，是吧？ 对。 好，那我们上半段呢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听一听郝云演唱的北京北京，咱们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说老北京的冰窖。我们刚才光说这个官窖府窖了，咱们还没说这个老百姓用的窖呢啊，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分行冲，西京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03118569777。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林、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声音传播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赵亮。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张欣，欢迎一下张欣。 大家好。 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说老北京冰窖的是来自北京传统文化联盟公众号的专职作者张慧慧，再次欢迎一下慧慧。你好。 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说了一下咱们老北京的各处官窖啊，还有一些府窖啊，简单的说了说啊。刚才有听众朋友提意见说，哎呀，你们说的不对，这是历史错误啊，我们这有好多那个民间用的窖，怎么说能没有呢？您呢别着急，咱们还没说到这儿呢，对吧？啊， 对， 好像是在民国以后吧，是吧？是出现了这个老百姓用的这个冰窖了，是吧？这个咱慢慢说。那么在拆聊之前呢，还是请张欣把我们下半段的问题啊，给我们大家提出来啊。看咱又有什么难为我们呢？我们瞧瞧。 旧时候，老北京街头有很多卖冷饮的商家小贩。 这问题我喜欢啊。 售卖的有冰棍儿、冰激凌、雪花酪、酸梅汤等。 我都吃过。 那这些冷饮呢，哪个是最后出现在北京的？ 这个问题真是猝不及防，我觉得有点啊。哎呦。 A 是冰棍儿。B 是雪花酪 ，C 是酸梅汤。 好啊，这说到这个老北京街头吃食了啊，这应该上一个节目出来，牛老师出来的时候应该问一问啊，他肯定特了解啊。 是， 哎，好啊，这几种哪种冷饮是最后在北京出现的啊？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您听清楚这个问题了吗？这几种吃食，这个相信老北京都吃过，东北孩子肯定也都吃过哈，冰棍啊、雪花酪啊、酸梅汤，好像雪花酪我们吃的少一点啊。 对， 哎， 我今天还准备了 一段吆喝。 嚯，我以为你准备了一碗酸梅汤给我们呢啊，准备一段吆喝哈。 对 啊，行，那咱们嗯，你说 是一段张红老师的， 哦、 一会儿我还可以给大家再来一段。 哎呦，好好好，好，那我们等着啊。 嗯 嗯。好，那我们就说说这个咱们民间的这些冰窖吧、 嗯、 啊，慧慧给我们讲讲这民间的冰窖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咱北京的这个老百姓用的这冰窖。 嗯，其实到清末的时候渐渐的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商家来承包府窖，或者承包那个承包府窖来就赚钱嘛，因为是聚力、 哦、嗯， 然后到民国的时候那个就解禁了嘛，因为当时清朝的时候还不让用那个水，随便用水。然后到民国的时候解禁以后，就出现了好多好多的民间的民窖。然后这时候的民窖大部分都是土窖，因为也比较简单的。 嗯， 像比较有名的就有永定门外就有合同冰窖、 哦、 东偏门外桥北的义城冰窖，永定门外杨桥村的卫生冰窖，还有还有前门外金鱼池的新纪冰窖，什刹海南岸的宝泉冰窖，安定门外桥西护城河北的河顺冰窖，朝阳门外桥北的河乡冰窖，中南海东南角的永顺冰窖，北海东侧公检胡同的德顺冰窖，现在已经改名叫公检冰窖了。 嗯， 对 对，我去的时候他有这段介绍。 嗯， 而且说他那个砖其实也还是用的皇家用砖是吧？ 嗯，对，公检冰窖这个它比较特殊，虽然是民窖，但它是比较少见的，是砖窖。就当时他建造他的人是两兄弟，然后他来到以后就跟宫里的那个太监关系比较好，然后就跟宫里说，然后反正就是算是承包了这个项目吧。然后他们那个用的料都是宫里皇宫里提供的、 嗯、 然后建制也跟之前说的那个雪池冰窖是一样的，所以这两个也叫姊妹窖、 哦、 对、 嗯、 是这样的。 嗯， 嗯，这两个人一个叫王德山一个叫王德义，是河北来的、 哦、 老乡、 哦、 嗯，张慧慧的老乡、 慧慧的老乡啊、嗯嗯，很有意思啊。那就等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老百姓也能用到冰了啊。我这个今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应该是老北京的听众吧，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这个过去的用这个冰箱啊很简单啊，说是这个他家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还用那种老式的冰箱呢，说他家这冰箱就是木质的啊，还发了一个图，特别有意思，长得有点像今天我们说这个床头柜儿，这冰箱单开门上下两层，您就想那床头柜是什么样。哎，我觉得这老物件摆这儿不一定人都能认识啊，我肯定以为这就是一柜子，谁能想到是冰箱呢。 对、 啊、你可以看看这个图，它这个、 嗯、 但是你怎么能区别它不是柜子它是冰箱呢？它这个内壁是得有保温层的，它不是光是木头的，那、 嗯、 内壁是用什么，是用那个锡皮来做的啊，锡啊，金属那个锡啊，然后这个锡皮的夹层里边有那个就是絮状的那种材料，也是可以用来隔热的啊。而且这个冰箱的下层呢可以放一尺见方的冰块，然后上层就放一些什么西瓜水果啊汽水啊还有那酸梅汤什么的啊。他说但是了，这个冰箱可从来不能放鱼啊肉啊菜啊剩菜剩饭，这个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可以区别于床头柜的，就是它的排水啊，在这个木质冰箱的底部内侧也有一个泄水孔啊，而且说这个冰箱麻烦，就是每天都得换一块的冰块啊，所以您想用就得天天买这个冰啊，所以一般就是他们到这个三伏天就要卖冰啊。那这个冰箱，那个慧慧有没有见过老式的冰箱呢？嗯。 啊、没大见过。 但是慧慧写的文章里边有好多老式冰箱的那个、啊、 对 图片 啊，对，就是我看到就是最近嘛，就七八年，然后当时出土了一个，就算是我们现在已知的最早的一个冰箱吧，就也算冰箱吧、 嗯、 然后当时是算那个冰箭，但它其实应该是叫箭否嘛，它是一个复合的，是当时战国的时候用来那个冰酒的，就是冰酒的那个、 嗯、 那个器皿吧算是、 嗯、 然后是个复合的，然后有一部分是叫 一部分叫冰，那个剑，一部分叫否，是这样子的。 哦，是这样哈。好，那咱们说了冰窖，说了冰箱，那就说说这冰吧。我觉得这个冰啊，这是特别有说道，特别有讲究哈。一般来说，你说这个冰，咱们要是说你，为了这个肉啊，什么菜呀、啊，保个鲜呢、啊，那可能对这个水的质量可能要求不用太高，别太脏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你比如说你要是用来冰镇是吧，你冰镇什么饮料之类的、那对水质呢要求肯定特高啊，对吧？那、这个、 冰镇饮料对水质要求高吗？你的意思是说要把冰投到、 对啊、你要把冰块投进其中嘛，是吧？啊，或者你要什么做刨冰之类的，是吧？那你要是脏不拉几的，那没法吃啊， 是 吧？那我觉得这个冰肯定它得有讲究。那咱北京的冰窖啊，最好的这个冰，你说是哪儿的水做的呀？啊，这给我们说说呗。 就是最好的应该是当时的那个太液池的水。 太液池的水， 对， 啊、是老百姓，你怎么能喝太液池的水？ 对，那是 这是很正常的，是吧？ 对， 肯定是皇家用的哈。哦，那就是冬天去取呗，是这意思吗？ 啊、哦，对，就是在冬天。对， 你说，慧慧，你说，没关系，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会就。 从河里面就是切割，我们其实看那个电影冰雪奇缘里面一开始就是存冰嘛，把那个河里的冰切割了，然后拿一些工具，比如说像那种钳子一样给加上来、再放在车上用绳子捆一下。而且我看到一些老照片，咱们那个运冰的那个老照片跟那电影里还真有点像，也是把冰都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 然后 放在车上。 哎，那样这个我觉得虽然取的是冰啊，但是这个场面还是红红火火的啊，是不是很热闹，对吧？ 对。 啊，而且你想冬天干这活儿，这个以备这个来年的夏天来使用，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蛮有干劲儿的，因为看到的是希望，看到的是明年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可是您说那。就是那运冰的人肯定是吃不到这个冰的， 那可能心里也有一丝怨气。 对，我想象了一下，冬天那么冷，在冰上去干这个活还是挺苦的。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冰雪奇缘》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这一段我听着这好像是有耗子啊，这就是他们在取冰的时候唱的。 对，这段其实是很快乐的， 是吧？来，我们就来听上一听。听到刚才的这一段啊，取冰的这个盛况，这是来自电影《冰雪奇缘》啊。刚才我看到材料当中呢，提到这个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冰箱啊，说这个冰箱的成本比较高啊，反正就是宫廷和权贵之家才能用到，所以说现在能够流传下来的食物不是很多见，所以慧慧你没见过也是很正常的。说这个目前说故宫博物院是有收藏，但是呢也不是很多哈。有一对是这个清代乾隆年间御制的掐丝珐琅制品冰箱啊，独具特色，特别精致啊。说在这个清灭亡之后呢，是在民间一直流落，然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是在民间有一位他的主人就把这个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了。哎呦，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哈、这是这对冰箱在外流落了半个世纪之久，而且物归原主，而没有提到材料当中没有提到这个捐赠者的名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是匿名了呀，直接就捐赠了啊。 我觉得这也是，哎，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冰箱，也是这个历史的见证人啊，是吧？ 对， 嗯， 民间的有识之士。 嗯，好，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冰啊，那取这个冰，我就觉得说，如果是这个私人的，就是老百姓用的这些啊，这些这个 商教是吧？ 对对，商教，对对，所以就是商教，就私人承包了，可以老百姓可以去买，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嗯、 那他们这个取冰怎么取啊？嗯。 取冰也是在三九天的时候， 嗯，对， 对，都是其实跟皇家的 是 一 样 的, 是 一 样 的、嗯， 但是肯定不能在太液池里去、嗯、 啊。对，那一般老百姓这他们都去哪儿取啊？我也挺好奇 的。护城河吧， 就去护城河取是吧？ 对、 哦，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个，就是小孩儿等夏天的时候就在冰窖附近转悠， 嗯， 然后去那个捡冰壶，人家有人买了冰，把那个冰可能掉的碎渣渣，嗯，他们就去捡了，然后直接就吃掉。嗯、还有的呢。就是捡到之后，嗯，为了换钱，然后如果能大块一点、 嗯， 就赶紧拿着跑出去卖。 哦， 嗯，我还听我一个嘉宾就说过， 嗯、 说他小的时候、 嗯， 当时他是这个五几年生人， 嗯， 他小时候这个雪池胡同那个雪池冰窖还是开着的。 哦。 那会儿还有， 嗯， 他说他们就到夏天的时候呢，就在那附近，如果能掉人家掉了一个冰渣叫冰壶吧，他们 嗯， 就赶紧捡起来放嘴里，觉得开心的不得了， 好幸福啊，是吧？ 对、 啊。 然后他还说，就是那个冰窖说连门都没有。原来我觉得，你看外面那么热，里边那 嗯， 他肯定得隔着好几层，我总想象着、 嗯， 为了把外面的热气隔开。 嗯、 他说实际上那个冰窖，反正当时。他小的时候就是没有门的，但是他挂了一个草帘儿、 哦， 说草帘儿其实是很 能 隔这个热的。 哦，是这样哈， 嗯、 你看这个还真，咱们想象跟这个实际的人家这个应用还真是不尽相同哈。 对， 嗯，这个其实想到小时候。这个到冬天的时候，我记得，嗯，就是我们小时候，因为东北特冷啊，我们经常玩这个，就是房檐上那种冰溜啊，就看谁家那个冰溜特别长啊。 嗯。 然后我也见过说，大冬天特别冷到，就是真的能把舌头粘上，就有的人不信邪，非得去舔那个，比如说那栏杆是吧？非得用舌头去舔，然后呢，你稍不留神，还真的就粘上了啊。 嗯。 就是嗯。 是会掰下来吗？ 啊， 那冰溜会掰下来。 对，冰溜是要掰下来的，很有意思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能够体现出生活方式的一种变化。到今天了，我也可以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还有咱们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哪位朋友现在还住在这个就是老的冰窖的旁边了，对吧？这个老的冰窖遗迹的啊，他的旁边哈、啊，或者说您儿时有没有在冰窖附近发生的有趣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嗯、 好，刚才说这个吃冰啊，夏天吃冰啊，多可怜那时候是吧？但是还是觉得蛮幸福的。但其实咱们这个夏天还是有很多特别美味的、可口的、冷饮的啊。当然了，这夏天不能吃太多冷饮，容易伤胃啊。我这是中年人的思维。哎，刚才张鑫说了啊，我们准备了一段酸梅汤的吆喝啊，这是臧红老师的，我们先来听上一听。 哎，玉泉山里水来。东直门的冰喝的嘴里凉了飕飕，给你又多来汤儿好喝呀。 哎呦，这明白了，这是最上等的了是吧？玉泉山的水哈、啊、东直门的冰啊、 嗯、 这吃起来多爽啊。这个酸梅汤必须得这样的冰来做哈、啊、那张鑫可以把问题答案告诉我们了，到底哪样吃食是、最后出现在北京的是吧？ 嗯，就是我们的选项 A 是冰棍儿， B 是雪花烙， C 是酸梅汤、 嗯、 肯定酸梅汤是最早的。那选项我们的选择应该是雪花烙。 雪花烙啊、 嗯、 雪花烙是最晚在北京出现的。 对， 嗯， 它是有这么一段历史。 嗯， 就是说在1930几年的时候出现了冰棍儿在前门那边，然后到1945年以后是出现了这个冰激凌，其实也就大家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雪花烙。 雪花烙啊。 嗯， 这个雪花酪是不是有也有点像刨冰啊？是跟刨冰一样吗？还不一样？ 说是有两种， 嗯， 就是比如说有这种刨冰也叫雪花酪，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是用，比如一种装置，不是现在的这种，它是以前的，比如说外面一个大的容器，里边搁上冰块，然后里边一个小的容器呢，就是放上糖精，这个水，还有什么鸡蛋，就是一些材料，珍珠粉。然后在这个冷的这个大的容器里面说是转一些圈，慢慢的里面那个就冷凝了， 是这样，就 当时的冰激凌了。 好啊，现在我们这个都可以自己在家啊，这个用冰激凌机来制作了啊。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不插电的节目啊。问慧慧，慧慧是北京孩子吗？ 不是， 不是北京孩子哈。那还很喜欢这个老北京的文化哈。那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怎样的途径是了解到这个北京文化的呢？就对于尤其这冰窖啊，这比较冷啊，比较冷门的知识也是。 就是我们就是今年吧，开始接触一些，就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开始接触一些有关北京的文化。然后我们就是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接触的主要就是有关西单这边。他这边的历史啊这一类的这些文化类的， 所以这个冰窖也是其中之一，是吧？ 对。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呢，哎呦，您在西单工作，你都不提我们西便门这边的冰窖啊，替我们提意见了。西便门这边是有冰窖吗？我是不了解的啊，问问张鑫和慧慧啊。 那边是有一个民窖吗？不是。 对。说是这个。我看到是这个西便门啊，他说是西便门附近是有一个冰窖啊。好啊，那我们这个刚才的问题的答案也告诉大家了啊，这个下面来听张鑫的吧啊。 好， 张鑫的给我们吆喝一下了啊。 我准备了一个多星期。 哎呦呵，哎，那还好啊。你这吆喝有多长时间？超过五分钟了吗？ 超过。但是一个星期以前，我真是看着书上谱子给他复原的，因为我没听过这段，这个是崇文区的别人记的谱。当时一个星期以前我复原的时候，我觉得老有点那味道不太对。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就直到今天觉得好像有点意思了， 有点韵味了哈。好，那我们看看这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呀，是吧？亮亮相吧。 就一开始肯定就是哎。酸梅汤嘞，真甜呐，就是这样。后面是就有点像唱一样。 好，你等会儿，你别这么解释的啊！你这个表演就是得连起来啊，从头到尾连起来啊！来了啊，小时候这个酸梅汤的啊，喝酸梅汤的记忆，看您听没听过这样的吆喝？ 哎，酸梅汤嘞，真甜呐。哎，这玉泉山的水呀，骆驼给我驮，南来的蜜蜂儿给我来打窝，买一碗来尝一尝，不凉不甜那不要钱。 好。哎呀，真不错啊，这个酸梅汤啊，我估计听到你这吆喝呢，我可能想出去买一碗。 谢谢捧场。 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慧慧啊来做客大山文化之门，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一起聊北京的文化。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赵亮，咱们下周的节目再见了。 有点像你，有点像我，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包容着你，包容着我，流淌着你我的岁月如歌。一年一年的时光它慢慢在流逝，不变的梦想它依然在坚持，北京的生活被你我改变着，